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而正是因为他这毫无顾忌的第二次攻击，先前那无比强势的魂环能量就这么被强行的镇压住了，恐怖的冲击力削弱了许多，再次飞散后凝聚的速度也慢了。而这个时候，唐三并没有发出第三次冲击，而是停下来。但是他停下来并不是因为体内经脉多处破损或者是后力不济，而是带着一种轻蔑的心态，站在王者的巅峰俯视那团庞大的魂环能量。 就这么将你吸收，那是欺负你。你不是要凝聚吗？那好，我就让你凝聚。你凝聚了又能怎样？ 他的心已经完全进入了狂霸状态，执着的信念令他全身的能量全部融为一体，手中那通红的昊天锤更像是长在了他左手上似的，上面不断亮起一道道纹路，似乎兴奋至极地呼喊着。 小三，你对武魂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武魂是什么？ 老师，我觉得武魂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着的自身吧。 看来我真没有收错徒弟，你是个天才，以你这个年纪能够想这些实在令我吃惊啊。你说的没错，武魂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我们的本体与武魂就像是一对双生子，只不过是由本体来主导的，而修炼武魂让他与我们的本体共同成长，就是对我们这个兄弟最好的善待，你明白吗？ 嗯，老师，如果我们的武魂和本体是双生子，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思考，而武魂却没有思考能力呢？ 哼，不，你错了，武魂并不是没有思想的，正相反，武魂也有着自己的灵魂，只是我们感觉不到而已。想要让它真的变得强大，那么首先你就要了解它。当有一天你能够发现你这个兄弟的本心，用你的行动向他证明自己，让他完全接受你的时候，你才能得到他真正的认可，让你们兄弟之间再无分别，也才能真正发挥出他的力量。 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体会到我的武魂想要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每个武魂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这只能依靠你自己去摸索，我只能给你指出一条路，却不能带你去走，你明白吗？ 蓝银皇，因为阿银传给唐三的蓝银皇右腿骨，还有他那皇者的血脉，将本心展现在唐三面前，让他完全能够掌握。而昊天锤呢？此时此刻，唐三那充满了狂霸之气的内心世界，也终于激发了他的武魂之心，得到了这天下第一宗门镇宗武魂的认可。在那强横的狂霸状态之中，唐三已经完全忘记了疼痛，只有不断在霸气之中凝聚着自己全部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海神之光的能量、精神力、玄天宫内力、八蛛毛的气息、昊天锤的气息，都已经无法分开彼此，完全融为一体。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全部力量就像是一柄在体内的昊天锤，还是使用了大须弥锤的昊天锤。三头千钧蚁皇的能量终于从被击散的状态中重新凝聚在一起，但是却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冲击力，只是凝聚在那里，仿佛因为唐三的滔天霸气而胆怯，不敢再发动冲击。 你不来？那好，我来。 凶猛的能量在唐三的精神力控制下，再次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冲了过去，巨大的能量之锤直接就朝着那团能量砸下去。一声声外界无法听到的巨响不断在唐三体内炸起，每一击下去，那团千钧蚁皇三兄弟魂环凝聚的能量就会被砸击的压缩几分。 砸碎的能量直接就被唐三全部能量所化的昊天锤所吞噬，强行同化，根本连一点挣扎的机会都没有给他。连唐三自己也不知道轰击了多少锤下去，到了最后，那团剩余不多的魂环能量竟然主动地迎了上来，直接就把自己融合到了唐三这团恐怖的能量之中。而唐三却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以这样的方式来吸收魂环，唐三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否尝试过，但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甚至比武魂增加了魂环本身还要畅快得多。没有了攻击的目标，狂霸的状态渐渐淡化，直到此时唐三才注意到自己体内的经脉已经变得散乱的散乱，破碎的破碎，剧烈的疼痛袭来，但他还是咬牙撑住了，没有让自己昏迷过去。在这个时候，他脑海中浮现的是父亲的那句话： 永远都要挺直腰杆，哪怕是死。 此时唐三身体周围到处都是点点淡金色，那是他先前体内承受冲击时喷出的鲜血。当他睁开双眼时，都感觉到眼前一片模糊，以自己的身体为战场，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损伤。如果不是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半神的境界，恐怕此时已经一命呜呼了。模模糊糊地看到插在自己身边的海神三叉戟，在先前疯狂攻击时，伴随着身体的震动，他抓住海神三叉戟的手早就松脱了。唐三缓慢地抬起右臂，手臂仿佛灌了铅一般极为沉重，但他还是咬牙支撑着，一点点地朝着海神三叉戟伸去。他的意志力经过先前体内那一战再次飞跃，可以说体内这一战比他真正面对三头千钧蚁皇时还要危险得多，甚至不逊色于面对暗魔邪神虎的时候。但他支撑了下来，就像是又跨过了一条鸿沟一般，右臂终于伸到了海神三叉戟旁，皮肤苍白的右手猛地抓住海神三叉戟厚重的戟杆，冰凉的感觉透过掌心传遍全身，那水乳交融般的气息令唐三精神一振，猛一用力，剧烈的疼痛就像是全身都撕裂了一般。但唐三就那么凭借着右臂的力量将自己的身体强行扯了起来。当他把自己拉拽到海神三叉戟旁边时，做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挺直了自己的背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又让他接连喷出了几口鲜血，但体内却舒畅了许多。韩熙坐好，咬紧牙关，强忍着无处不在的剧痛，硬是强行地保持着灵台的一点清明，开始修炼。唐三毫不犹豫地将体内残余的能量全部朝着自己右腿注入进去，以引蓝银皇右腿骨的修复能力。此时他发现自己体内的六块魂骨都变得极为灼热，滚烫的感觉帮助他减轻了几分痛苦，一丝丝蓝金色的光彩从右腿向上攀爬，快速蔓延到唐三全身上下，就像是他的身体被一张蓝金色的大网笼罩了似的。强大的修复能力开始发挥作用，唐三体内紊乱的经脉、破碎的经脉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亮起，被唐三紧握在手中的海神三叉戟逐渐亮了起来，绚丽的金色纹路与唐三身上的蓝金色光芒交相呼应，属于海神的能量同样传入唐三体内，与蓝银皇右腿骨的修复能力融合在一起，令唐三的强悍的身体恢复速度进一步增强。当极度的痛苦一点一滴地褪去时，其实也是一种舒爽，唐三此时就在感受着这种快感。尤其是他精神力内噬，眼看着一条条紊乱的经脉重新归位，那种感觉就像是获得了新生一般。每一条经脉畅通，都会立刻引起他体内的能量自行流转过去，瞬间增强几倍，在畅通的经脉中运转。原本就相当强大的力量更是在一点一滴地聚合着，伴随着功力的一点点提升，唐三呼吸之间玄天宫的雾气又开始出现了，但这一次雾气却变了颜色，由原本的白色变成了金色，这其中固然有他体表那蓝金色的光芒以及海神三叉戟光芒掩映的原因， 但唐三体内释放出的雾气本身也不再是单纯的白色，而是散发着一点点的淡金。 当我经脉恢复的同时，魂力竟然快速地壮大了起来，而且经脉、筋骨、内脏的金色都加深了许多。虽然我还没有去接受海神的传承，但双生武魂和六块魂骨已经令我距离神级越来越近了，至少身体强度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这既是唐三吸收了三个魂环的作用，也同样是因为他终于得到了昊天锤全面的认可，本身与武魂的契合令他的身体又有了进化。而同样拥有双生武魂的比比东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其中就和唐三当年吃过的两株仙草以及冰火炼金身的作用有关了。当年的基础直到现在才完全发挥出来，再加上唐三拿到了海神三叉戟这件神器，同样是双生武魂的唐三与比比东在身体层面就有了不小的差距，由内而外的淡金色渐渐变成了纯正的金色，但也只是疏隐疏现，在淡金色和金色之间徘徊。毕竟唐三本体并未真正进入神级境界，想要将身体完全修炼到神级也是不可能的，要真的是那样，对他来说反而麻烦了，因为境界和修为未到，身体先达到神级的话，反而会阻碍那两者的提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唐三自身的气息释放得越来越庞大，那种接近神的气息令周围的一切都荡漾着一种特殊的感觉。这里本就是星斗大森林中心，所有魂兽都知道这里生活着最为强大的魂兽，没有谁敢轻易到这里来。而此时唐三身上释放出的气息更令方圆百里之内的魂兽都感觉到了由内而外的战力，不自觉地向外迁徙着。这并不是先前唐三与三头千钧蚁皇战斗时产生的效果，而是从他开始在体内狂霸地攻击三个魂环融合在一起的能量时产生的。连唐三自己都不知道，当他全力地去攻击体内的三个魂环融合能量时，每一次剧烈的碰撞就会有一圈金色气浪从他身上扩散开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